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样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每天晚上6:45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耍直播上的一些视频的呈现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叫做花椒直播，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定期播出的这个视频直播的。 每次摔完这个惊堂木这边这醒了呀，都害怕，老有气儿的， 就是 老提前拍， 那这节奏老是找不好， 离贼老远。 我那天送嘉宾的时候，我把这一下带下去了，你知道吗？总觉得这手里多块东西，一看把台的公务拿走了。 这好像是钱老师拿过来的， 是吧？ 自己的啊， 特别棒啊！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 笑什么 大力支持， 还说人家找不着点儿，你找得着点儿，你这什么意思？你这笑声 说的很诡异，我觉得 特别的尴尬呀、啊，真的。看见没有，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啊，这时候笑就应该了嘛？你看这又不笑了， 没有声音。 另外。 感谢， 我一定今天不介绍你，叫不对你的名字。 我叫的对，来欢迎一下许琦。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琦。 你会写吗？你户口本改了？ 不告诉你。 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来 演员 对 孟旭琦来欢迎。 对，大家好。之前他叫孟姿彤，这两天刚 讨厌。 对。 不说这茬，你还又给接点 啊？我以为你以前也叫过孟。 我就算了。 他原来 我连姓都改。 张宏泽， 来欢迎青年导演演员张宏泽。 大家好。 他青年演员 啊，中年演员， 中年 油腻油腻有点油腻，知道这事儿。现在最近都在说这事儿。 对对对，我们要说的是啊，海南航空北京 不是、你怎么这么硬啊？我上来还准备垫一下呢。于浩啊，你觉得你最近做节目做的怎么样啊？你看，来重来一遍。 挺好的，我们每月都得奖。 所以我们节目有广告了。 哦， 来介绍一下吧。 还是我们不是？ 来给大家说一说。 说的是，海南航空北京的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真是可以啊！公务舱21900元起， 这价钱真的挺合适的。 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叫拉斯维加斯。 提你好使不？ 提他特好使，都打折， 都得是打九折，九次打折，折了接上再打，折了接上再打呀！ 我的天哪，可以，去试试啊！ 好样， 试完了回来告诉我们。 来，就为去趟拉斯维加斯， 对， 打折9次，太惨。 好，这不过这就不能再提了，3800块钱啊，经济舱啊，含税啊， 含税真的挺便宜的。 成了，可以了，到这儿了啊，收。 不是，主要都想去了，这样。 今天邀请二位来，我们主要是要排一下今晚戏中戏。今天晚上要排的这部剧叫《情满四合院》，是一个老北京的，就描写老北京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剧哈。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 哪样呢？ 傍梗，插队回来，没有工作，一直在家赋闲。秦京如呢也是他的小姨，就是想帮他找一份工作。晚上时候呢，这个小姨就跟小姨夫说了，但是呢小姨夫许大茂非常坏，在帮他找工作的时候也在算计着如何让他和他母亲秦怀如以及傻柱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劣，特别坏。 妈，这半梗这关系有点乱哈、啊，反正一会儿这导演啊 来给我们说说，对，给我们梳理梳理， 一会儿 你等我，先查查， 对，你先倒腾明白啊， 嗯、对 来进入到今天的每日网剧推荐，来看第一部叫《最后的战士》，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1405万。 嗯， 这部剧以20世纪40年代初期苗民革屯抗日起义为背景，讲述了湘西苗族人民啊反抗屯租暴政，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迫使当局不得不废除压迫湘西苗族人民161年之久的屯租制度的故事。 嗯， 故事讲述呢，大概发生在湘西，学成归来的大小姐叫黄夏，正准备返乡与青梅竹马的少校军官叫冉志高完婚。 吓了我一跳。 怎么了？ 冉，你一说冉，我吓了一跳。 嗯， 继续。 半途啊，这个遭遇山匪的袭击， 嗯 啊，所幸被这个猎人石峰给救了。 嗯， 从小在山林长大的石峰呢，跟随这个黄夏就出山了，与冉志高成了惺惺相惜的生死之交，不想却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家族恩怨，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令三个人之间的情感也卷入了血色漩涡之中。石峰为了报灭门之仇，被逼得上山为匪，兄弟反目，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石峰和冉志高为民族大义放下了个人的恩怨，携手抗敌，粉碎了日军间谍一个又一个阴谋，在铁山一战当中为消灭敌人的先遣军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个人。 哇，好悲壮， 这稿子读得真好 啊！ 再复述一遍，来 复述一遍这稿子， 来一遍就和上一遍不能一样了。 但总之是一部题材剧。 嗯， 最近就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在介绍最近的题材剧，其实很多， 挺多。 昨天我们还介绍了一部网剧，是专门介绍服化师的，就特效服化师。 嗯， 就是这个， 我知道，就是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题材剧， 特效的是吧？ 对，包括最近就它叫特化师嘛，就是画特效的那种化妆师。 这是一部 网剧。 网剧， 中国拍的吗？ 我还真没看过，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韩国，有一部韩国的电影，还是给那个是给入出殡那个 啊，那入殓师嘛， 入殓师， 对对对， 给那个日，对对，日本的那个， 对， 化妆的那个， 研究那四川去， 琢磨一下啊。 而且最近 特效师是给那个特效人物化妆， 就比如说异形， 对对对， 或者伏地魔、 大怪物什么的 啊， 哈利波特之类的， 对对对，包括脸上那些伤痕、疤呀什么等等之类的。 我今天晚上回去看一下，补一下。 对，这个其实还蛮不错的，包括最近呢，你看急诊科医生，还有什么儿科 职业剧嘛？ 对，就这种专业题材剧其实还是蛮多的。昨天我跟大佐还说，应该拍一部专门讲咱们播音主持专业的戏。 不是有吗？ 我的播音系女友吗？ 哇塞，这剧名都有。 电影，这是一部电影，戚薇主演的。因为昨天他们告诉我的。 我的播音系女不，我想的不是那谁。 播音系，谢谢。 播音系 五块钱 啊！北京话里头，播和泼是一个。波浪滔天，听过吗？ 自己说错了就别让北京人再说，好不好？ 别往回找吧。 你老爷们是不是坦荡一点？ 北京人不背这个锅。 对，确实有啊，北京人确实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王月波先生，他必须得叫王月波。 但这跟人家应该是名字里这么叫吧？ 不是不是。啊，这不是。 行了行了，别为难他了，他今天口条和脑子都不在这儿。 对，鼻子不太好使。 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这种专业题材的剧还是挺多的啊。那这一部又是《 爱情公寓》里边不就是写的是就播音员的事吗？《 爱情公寓》里边 明明是演员的事情啊。 对啊， 他怎么是播音员了？ 啊，他那个播音员就是非常 啊、哦，我知道， 跟我们 曾小贤、那个， 就曾小贤嘛，跟我们 是玩直播的， 对，跟我们实际生活还 花椒直播， 我们的工作 不是花椒直播， 我的意思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差距还是挺大的。就他不是为了真实反映这个职业而存在的，嗯，昨天还他们还提了一个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嘛， 嗯， 就从、那个邓超不就是演了一个 DJ 嘛，但、那个 DJ 一分钟都不说话，这在我们节目里一分钟不说话， 你该被开了。 邓超可以在影片里吃泡面哦。 对，我们直播间水都不能带进来的嘛，就其实真正的工作环境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场合， 嗯、对 别笑。严肃点， 只不过于老板就是表情不是很严肃，是吧？ 对，这倒 人还是很 严肃，不像徐然长得不太严肃。 我长得多让人开心啊！ 来，预备，掐， 掐半天了，我们俩这个风格就现在快自成一派了，你知道吗？ 好样的， 我从来就是没有捧着说的时候，都往下砸，但越砸越高。 不是真的，但是有的时候捧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这节奏不太对， 主要是太假，主要是太假，是吧？ 对。 行了，介绍第二部吧。 来，第二部叫 无法。叫无法拥抱的你，这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一回啊。 你才宽呢。 So 这个梗有点宽，我觉得。你说的是脸还是？ 于浩特别宽，真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是怎么的呀？ 我看还看不出来啊，我瞎呀，真的。 什么时候瞎的？ 真瞎。 这是在搜狐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647万，比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时候稍微高了一点点啊。 但是他很平均的，他一直是，就证明他那些观众可能没有。就是那些， 但是至少证明他粘性比较强吧，我觉得就一直看下去了啊。 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这个剧其实也挺特别的，至少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网剧当中，这种类型好像第一次出现哈。本剧讲述了一段神秘血统的模特和一个重度洁癖男之间的另类爱情故事。说这女主角李诗雅啊，她需要靠接触别人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但是男主角姜志浩呢，则是厌恶跟人接触的一个有洁癖的一个男的，就是特别讨厌别人就是摸他。所以你看这俩人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讨厌别人摸他，谁会喜欢别人摸他？ 但是你看他是这样的，他是极度厌恶跟别人接触，下节目你离我远点。他是极度厌恶跟别人接触，跟那种礼节性的最好别人你别随便摸陌生人，对，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哈。然后呢，所以就这样的一对男女，他们究竟擦出了什么样的火花？最新一集的剧情是这样的，就李诗雅，就这女主角送了一条金鱼给这姜志浩，希望他在养宠物的时候可以心情慢慢开朗起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小的方法哈。然后两个人呢也确实因为这条金鱼变得关系更紧密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姜志浩的继母就给这姜志浩打了一电话，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是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打完这个电话之后，这个男主角的心情就变得特别低落。 怎么处理了？ 然后姜志浩就跟他的继母就把话说的也非常绝，想结束之前的一切，甚至就是想就是断绝各种关系，导致心情也不好，然后还想跟这女主角也断绝一切的关系。最后呢，这个金鱼也死了。就我觉得他可能是有隐喻的一种感觉哈，然后男主角又带着就女主角又带着男主角出来喝酒，那再聊聊啊，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啊，是吧？就太绝情了。然后姜志浩呢就酒后吐真言了，把自己心中压抑了20多年的心事全部都说了出来。 什么事？ 秘密啊！你得看剧才能知道啊。我跟你说，这种搭档真的是 绝了。 李诗雅呢就把姜志浩扶回了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呢？就是、 往下说吧，没什么。 你刚不是问我的吗？这李诗雅就禁不住，还是默默地碰了一下姜志浩的脸颊，因为他不是需要触碰别人才能活下去吗？那肯定是两个人之间还是暗生了情愫。 那这是一个酒后打劫的故事啊！ 你吓我一跳，你说完酒后 续什么来着？ 说完酒后我 新名叫什么来着？ 续奇， 这个思维我觉得非常跳跃，非常好， 非常好，是吧？ 是个好演员 啊，年轻演员是吧？就有这样的活力和能力啊。 续奇没有什么不好词啊，避过去了。 可以 来看王大啊，王大第一部叫《傲娇千金惹人醉》，爱奇艺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65万。这部片子演绎了这个陆浩宇和滕娇娇一对叫欢喜冤家，因为一场红酒拍卖会的误会结识的故事。这部虐心爱情故事是《虐爱四》最新系列当中的一部，由童星出身的内地新晋小花旦冯芷墨携手徐丁主演的。我觉得 这个戏其实是继虐心爱情故事1、2、3季的一个升级， 第四季 嘛，然后预计今年下半年就会上线。它呢就是跟它同属一个系列的还有几部网大哈，分别叫惹火甜心别想跑以及禁足少女罗曼史，所以这是几个系列剧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应该都是爱情剧。 这个、演员的名字你看啊，冯芷墨，孟旭。 对呀、都是一样诗意，而且很好听。 但是 你说的对， 没想过 人美就够了呀。 那是够，但是你可能还是不太够。来，整点之后我们再聊。 北京时间19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就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的。 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你们俩呛呼半天，就实在是太想和各位聊了啊、 嗯！ 这里是 主要是于浩的事儿啊， 98.2 没关系。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 嗯嗯，你坐我离我远点，下回 我离你还不够远啊，再远我出镜了好吗？你自己占了屏幕四分之三，你知道不？ 我们是在国界边，你还出镜了，你还想出趟国？你还，哎呀， 我刚办了护照闹的。对，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嗯、所以大家除了在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方式呢有两种，首先就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视频的画面，以及呢我们还可以在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有一个活力982这个房间，大家搜索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并机直播的一些直播画面的。 对的，另外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你是要这效果是吧？ 能不能鼓得走点心呢？ 可以可以， 都是这样， 特别棒。这是我跟于浩主持的一个例行环节，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新老朋友，嗯，其中有一位，青年演员孟旭琪，欢迎旭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旭琪。 别人喊你就会孟旭琪，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他刚才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现在有人管我喊琪琪，我都觉得，嗯，喊谁呢？ 我反应不过来，真的。我刚才想，如果你们介绍我的时候，我刚才咯噔一下，我想我叫啥来着？孟旭琪。 我讲个段子，特别乐。我讲个段子特别乐啊，真差一段真的。我有一个外甥，这外甥打小就家里我这姐和姐夫老给改名，最开始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老给改名。 就说呀、啊、说 太没 老迷信，老给改名。然后一开始我这个舅舅给他这个就我表外甥嘛，相当于是我表姐的儿子。嗯。说你我跟你说孩子啊，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行知道了。 行 啊，然后结果呢？没两年，他爸，我说儿子，我跟你说，这你改这名不行，这个你姥爷起那名不对，咱再改一个，就改一个。改完之后，到适龄上学的时候，又给改一个，改一个孩子记不住， 老写每次搞 临送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哎，爬窗，我跟你说儿子，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清楚了啊啊，记住了，记住了，快走，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一上学第一堂课，小学一年级，老师都跟哄孩子也差不太多。刚从幼儿园出来，啊，这样啊，同学们，你们都谁会写自己的名字？都写一下自己的名字啊！小孩刚上过学，也没受过这种规范化的教育，直接就写老师，我叫什么名来着？就忘了，叫什么名来着？ 你叫什么名？ 叫什么来着？ 我记着呢，大家好，我叫孟旭琪。 没有，他没记着，我觉得他反应了一下。 其实想半天， 对， 说我记着呢。一般人都应该说我叫什么什么，是不是？我记着呢。 这个，你这种 二啊，不是三吗？ 这种手段我们常用，你知道吗？ 对，作为一个广播电视台， 问我这个问题啊，他应该是说你呢， 这块全在想。 对， 这一电台主持人太清楚你这小招招了，好吗？ 套路被戳穿了。 另外一位嘉宾演员 又折回来了， 洪泽， 欢迎洪泽， 大家好。 对，中年导演洪泽， 你们太费劲了。 中年， 没毛病。中年油腻嘛，都流行这词儿。 刚才介绍了一部网大，再介绍一部网大，因为我看这部网大的播放量也还可以，是吧？ 你由心而发的说一说行吗？ 不是，最近介绍的这已经算不错的了。 哦， 真的， 最近这算不错的，因为网大的数据就是后半年以来一直很一般。 嗯， 来说一下这个叫《特战王妃二：圣剑之战》，它是《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开播的第二部，它当天就获得了，就当天的点击量就突破了60万。也不是特别， 最近一段时间， 对对，在最近一段时间算不错，但是如果拉平了看，在整个网剧网大市场当中，这60万确实不算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成绩啊。那现在这个《特战王妃二：圣剑之战》也开始了，说的是什么呢？一个现代特工柳如烟来到古代世界，帮助太子夺回王位的故事。然后呢，邪恶的神族卷土重来，夺走了一个象征皇权的赤霄剑，准备将这个剑魔化，就欲征服四海八荒。总之呢，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同时它还有一些穿越的元素。 对，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嗯嗯， 那前面有个网剧啊，给各位网剧啊，作为网剧啊，但是播放量4万啊，叫《闺蜜日记》，龟是乌龟的龟。 嗯， 你如果 规避了吧？ 奇怪，为什么它能4万？你可以去看。如果觉得这个数据实在让自己不满意，就别看了，叫《闺蜜日记》啊。 嗯，《闺蜜日记》这个龟就是刚才说了那个乌龟的龟。 龟的龟。 啊、 嗯，这是否？ 你看我 突如其来的英文打得我措手不及。 于、就是、于老师你以前不你一天不见一小线线你就特难受是吧？ 不他一天不见五六七八线他难受。 Turbo 我们这是一青年广播播出的用中文播音的节目好吗？你要是想用英文播音去对面那个。 关键你英文不是特准你 东北大碴子味儿。 那是 Turbo 那才是东北大碴子味儿。 原来你搂着呢。 这还瞪着来着，要不上不去的调职，你知道？ 行吧，以后别瞎说了啊，别瞎说了，就容易漏气。 幽默啥呀？啊，他这句不懂，麻烦了。 这一天天闹超的。 好吧，来进入今天的戏中戏这个环节吧。 啊、 再不进入搂不住了，这波人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 我要不老念叨你，我都容易忘 了。对，今天我们要演的这个电视剧呢，是《情满四合院》，也是最近的，就是 热播 的一个电视剧。 啊、 这也是，哎，我突然，这也是 我们没读过一次。 唯独过一次，对 叶鹏那个 王哥嘛， 王哥还有那个子欣，刚好赶上叶鹏和子欣俩人都住四合院。哎呦，他说完那个四合院的生活状况之后，我就特别想去住一住，而且还不贵。 四合院吗？ 啊， 那一 现在 租吧。 现在叫 租什么？ 你说是大杂院了吧？ 对， 对， 那大杂院怎么来的？大杂院是打四合院改来的， 对， 因为他自己在中间那空档啊，他 建了很多四大烂院， 对，然后他就可以，你不是、嗯、不是四大烂院，因为他自己的地契嘛。它有地气的， 对 四产四院， 对 嗯， 特别的热闹啊！就老叶给我讲，包括那个子欣现在还在住， 但是我唯一有一点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没有独立卫生间， 嗯， 是吧？他需要用公共卫生间， 得去胡同口， 对 那 个、这个是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 但是通下水的话还是不能够放马桶， 啊、 对 除了这个问题， 是老北京人 我觉得挺那个什么。 嗯， 是叫续集，我琢磨半天， 没错， 我也琢磨半天，是跟我说话的， 是北京， 改成五。 今儿这梗能玩一年是吧？服了， 我再也不来了。 嗯， 你可以现在走。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咱一块儿走 啊。那谁，你继续说，你是老北京吗？ 嗯，不算是。 那就没住过四合院 啊？对，没住过四合院， 哦、 对。 啊、 哦，没住四合院未必不算老北京啊，对吧？ 他说他不是老北京啊。 你是京几代啊？您父母是？ 我是京二代，我爸妈他们是京一代，对。 啊、 哦，所以你 算老北京了。 嗯 啊，那你还是继续聊聊你那四合院的事吧。 得几代往上。 嗯、 对、 嗯， 那你再介绍你那 四合院 的故事。 哎，这个 四合 院说的好玩在哪儿呢？嗯、就是说，首先来说，叶鹏讲的当时的情况啊， 嗯， 就是甭管多少几点，四合院大门自己家的房门都不关，都不锁。就是你甭管什么时候，你晚上呢，应该成年人或者年轻人就回来了吧？ 嗯、 你白天年轻人上班，大爷大妈准在屋里，准在有院里待着，准在有院里待着的。哎，这个甭管谁来，一定会问，只要面生的， 嗯， 肯定就会问，因为这十户人 太熟了， 人家都 太熟了。对， 叶鹏讲一故事，他说他远旁边邻居张大爷家把钱呢100块钱卷一纸筒放蜂窝煤里，我说你们会问、哦、是不是会被点了没有？他只是被小孩们发现了， 我没想问， 就是这么私密的一个事儿。大爷反正可能也是确实，但其他人没发现，只有小孩要哪儿走啊，哪儿都去看翻，发现了。又有段时间，叶鹏的爸发现，这最近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我没给你那些钱，哪来钱？ 那个张大爷他们家的钱放多少美里，他爸第一排哎咱看看 叶鹏啊我跟你说叶鹏， 所以说我觉得叶鹏叶鹏这个性格是怎么来的就明白了你知道 叶鹏高中生我为什么能过成那个样 你就能懂了 很贴心对然后再就是家里有什么好吃 很贴心这事儿不能想我觉得 所有的就是他们我们上次唯独那一段是第一集丢一只狗哎丢一只鸡 嗯 被吃了但其实这鸡确实不是他偷的就是但这事儿弄个全院大会这个事儿他说我小时候确实他这个事儿足够发生 开个会 了、因为不可能出现小偷大伙儿这么多年邻居 哦明白了 那、一定是外人或者怎么着有外人的话那就这危险了根本怎么回事 那种邻里之间肯定跟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经常我们在一个小区里住前后都不认识 他们现在那时候也别扭我说那你看你包括亲戚不还有别扭 那肯定那肯定 他说你别等着出事儿来下大雨好比说下大雨、一来了旁边哎二哥俩人打起来俩人之前闹过别扭二哥那个怎么着你那个要不然我们家有那雨达你快快用用给你铺嗨那怎么了这是我们家有没事这 俩人就缓和了是吧哎 是一招 对 对 然后子欣说的是你他说你别五六点钟在这个胡同里转悠因为太香了、所有人家做的那个饭都不一样他们家带鱼那家吃肉您那炖鸡这炖排骨那怎么着哎呦他说你在那里边什么心都没有就是真是那个 哎那为什么不转要跟我原来的性格我就拿一空碗然后里边放一点东西然后呢就挨家串哎大妈今儿怎么样啊这白天哎呦你们家炖什么呢我跟你说一般像这种街里街坊没有不给你盛一筷子的真的你转一圈你就吃饱了 是 因为小时候我 天天这样也不好意思 昨天跟那谁讲就东北的农村生活 嗯 也这样我们一个同事就聊他说你知道我们家最逗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家的我奶奶放的钱他不告诉别人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在村前面那趟街里有一个叫小芳的姑娘她对他们家特别熟悉她奶奶有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就可能不知道钱放哪儿了想起来了快快问小芳上咱家钱放哪儿了就睡了、 那还真的是处得非常好的 我去过东北农村过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去那真是进来就吃饭 啊是一吃一天 啊进来就吃饭 妈呀我太喜欢这地儿了 对对 肯定都是年夜饭肯定都是 而且吃起来没完没了 啊进来就喝 对 永远不差你一双筷子 哎能不喝吗只吃行吗 也行 那一般都喝点 那碗就不会收了真比如说你下午中午开始坐着一直干到晚上 对 你下来的时候可以去打麻将 家家全这样 真的 一进来 今年你们过年回家的时候带上我吧 你老公怎么整啊 一起啊 你二代想什么呢 这事儿不好说呀 哎呀 来吧时间已经7:13了咱们开始围读今天的剧本吧 来分角吧 分角这样我觉得那就续齐来这个秦京如吧 小姨啊 对小姨 大点 是吧然后秦怀如呢就是 冉爷 来就是他妈是吧 对 就 棒梗他 妈 啊 好嘞 那儿子 在这儿使唤我啊行 来吧 棒梗年轻人 鱼梗我就来那个 傻柱 好吧 我来旁白 行得嘞那就预备开始 棒梗 哟小爷您来了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坐下你坐下吧 哎好嘞 你看啊咱家是仨孩子里我最心疼的就是你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啊你到现在都没找着工作呢我立马就急了呀我就跟你小姨夫说了看你不能提你小姨夫是吧你总有情绪是吧啊你小姨夫不早就跟你妈不对着干了吗啊是不是哎呦我现在说的是大事情事关你人生的大事儿你可得好好听着啊你看你也知道的你小姨夫放电影那技术在咱北京城里那数一数二的不跳片儿不断片儿百场无事故我呢就求你小姨夫看看他能不能啊跟他们电影院领导说说让你跟着他学放电影让他教教你当你师傅你看如果你要是觉着呢能学这个放电影的这技术那就跟你小姨夫似的呗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样的好媳妇找不着啊是不是啊你看 小姨夫 你小姨夫就找着我了那前后院谁家有我们家过得好啊光会挣还不行那还得会过所以说呀这媳妇儿特 小姨咱不是说学放电影这事儿吗 对 扯远了扯远了。哎，你看啊，就说这个放电影，就这个放电影这个事儿啊，我一跟你小姨夫说，你小姨夫一跟人领导讲，领导同意了。 真的？ 那可不。但是呢，这得先当个临时工，在门口啊检个票，维持一下秩序，没问题吧？ 那没问题啊，小姨。 嗯，是吧？我就说嘛，这种事儿吧，也就辛苦个一年半载的，等把技术学到身上了。什么事儿不好说呀，是吧？ 哎，小姨，我不怕辛苦啊，只要有工作呢，我觉着反正比在家待着强嘛。 是，你这么想就对了。 哎、小姨喝水。 啊、哦，但这事儿呢，先别跟你妈说。如果你妈问起来呀，你就说这事儿是你自己找的。 为什么呀？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嗯、啊，你妈要是知道了，那傻柱就知道了。傻柱跟你小姨夫那是天敌，水火不容。 得，我明白了。 那你今儿晚上八点啊，就到那电影院门口等你小姨夫。他呢，正好夜班。今天晚上他可以带你转转，熟悉一下环境。明早就正式上班了。至于你的名额问题呢，你放心，你小姨夫他自有办法。 可是小姨，我都 你这么多年都没给你小姨夫说过话，是不是？ 嗯， 你放心。不用说话，你就往电影院门口那一站，这事儿就成了、 哎、 啊！ 得嘞， 千万别干傻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哎，放心放心。棒梗回家说了要去电影院上班，和许大茂没关系，秦怀如就同意了。然后秦怀如来到傻柱的房间，继续撮合他和棒梗的关系，让他明儿一早和棒梗见面。可没想到，傻柱和棒梗见面后刚要说话，许大茂出来了，叫了棒梗跟他上班。傻柱立马就气呼呼地走了。躲在一旁偷看的秦怀如一下就明白了，棒梗到电影院上班是许大茂故意安排的，然后就来找妹妹理论。 姐，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是不是那许大茂故意让我儿子去电影院的？ 姐，你瞎说什么呢？我都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我知道的时候我也吓一大跳啊。你说这领导他怎么就突然让棒梗跟着我家大茂学放电影了呢？ 放电影？那怎么说现在这许大茂是棒梗师傅啊？ 那可不是嘛。你说这事儿我也问大茂了，他说你俩好几年，我说你俩好几年不说话，怎么突然间就变成师傅了呢？再说了，这能不能收徒弟不还得问我大姐不是？大茂说了，他也做不了主，他也不想得罪领导。再说了，这要砸了饭碗，我们找谁去啊？ 我跟你说啊，静茹，你跟许大茂说，这徒弟我们绝对不能当。我可不是冲你啊，这关系我实在没法处理。 秦怀如转身走人。 现在还真由不得你了。 食堂后处理，秦怀如赶紧找到了傻柱来解释这个事情。 哎，傻柱，你听我说。 不听。 我不会让棒梗跟他在一起的，我也更不会让棒梗认他当师傅。 我告诉你，秦怀如，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他只能当汉奸。 是，那你别生气了，行吗？ 我生不起那气，让我跟他说话也行，让他远离许大茂。 下班后，秦怀如来到电影院找儿子。哟，妈，您来了。 你去跟你们领导说去啊，这工作咱不要了。 妈，你这是干嘛呀？我找工作容易吗？ 我告诉你，我都想好了，不能在这儿跟徐大茂学了，你学不出好来。 我学是放电影，又不是学做人，你太不讲理了。 我就不讲理了，你听不听吧？你不听话是吧？我生气了啊！我可告诉你，我说你妈，行，你就干这么一天，明儿不许再来了啊！ 你太自私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你就耽误我的前途吧？哎呦，还加了一句，我说你妈，这骗人！棒梗转身回去了。秦怀如一个人回到工厂，在工厂呆坐，一直没回家。一家人很是着急，孩子们找到傻柱，向傻柱说明了情况。听说棒梗和妈犟嘴，傻柱就想揍棒梗。就在这个时候，秦怀如来了，随后两个人来在了傻柱房间之内。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倒是想好，当妈的呀，不能那么自私。我幸福，孩子多痛苦啊！你就说咱们院儿吧，三大爷他们家，三大爷为什么攒钱呢？不是孩子实在受不了他抠门吗？这一个个都出了院子了， 谁回来看过他呀？还有那二大爷竟拿孩子出气了，他自己倒是舒坦了，你看他们家孩子没一个人搭理他。 现在的问题是你儿子要和许大茂在一块儿。 在一块儿怎么了？那是学手艺，又不是学做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事儿你不知道？ 哎，那工作好不容易才找着的，就为了咱俩我让他辞了？ 那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宁可让他干也不准备跟我结婚是吗？ 那我必须做出牺牲啊。 我不牺牲。 行，你不做牺牲，你要是觉得我对不起你吧，我就对不起你了。我秦怀如耽误你傻猪太长时间了，行吗？我有什么办法呀？我现在两头为难，那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是吗？我只能顾一头，你不明白吗？唉，反正最后吧，我就求你一件事，在你没跟别人结婚之前，你那房子你先让孩子们住着，行不行？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秦怀如，你这意思就是说是准备分手，是这意思吗？你再说一遍。 那我有啥招啊？除非你还心疼我。 我老心疼你，谁心疼我呀？ 我是真求你了呀，傻猪，我求你了，我是真没辙了呀。 什么叫你没辙呀？不行，你回来，你站住，你听见没有？秦怀如，我跟你好这么些年了，你出来说句话呀。行，谁离开谁活不了啊。我翻身农奴做主人，我把枷锁摘了，我自由了。我 最后说我自由和我翻身农奴做主人怎么那么不硬气啊？ 怎么贫 状态本身也是这么回事儿，躲不了的。 我翻身农奴了，我自由了。 对，你应该有那种被压迫了之后，然后有解放了的 哪儿？这就是一特贫的一北京大爷们儿的状态 啊。 挺好玩的。 是， 哎呀，我 这是跟 合着等于说我在这里头辈儿最小啊。 没毛病，其实我在看稿之前我琢磨半天这事 儿。哦，对，要不然您分角是吧？要是我分，嗯，对 对呀，啊， 嗯， 你觉得怎么样整个过程？ 儿子不错。 你挺哎， 我感觉是儿子不赖哈。 对， 夸你呢，说你演得好。为什么不开心呢？ 对，把你不开心的说出来，大家开心开心。 总之今天这部剧呢，是我们给大家围读了一个， 他挺投入的 京味儿， 虽然挺投入的， 因为你知道吗，最后我的剧本上写的是要哭了， 对，自己加词儿，但没到那感情。 对，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演戏的过程，我们是围读的过程，所以你很难把情绪立刻调动在那儿，所以那你如果再不进戏的话， 其实秦淮儒有点让你演的有点狠了。我们在第一集看他那些人物的角色包括旁白介绍的时候，他脚比温柔的一个人， 温柔很贤惠， 是老二，就是小爷儿，他是应该是比较 泼辣 的状态，大姐 是 那种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你说碰到这种事儿，其实我还是挺能理解的，就是当母亲面对自己的伴侣跟自己，尤其这个伴侣还是就是 凑到一块儿， 对，然后跟自己的亲生子女之间的一些分歧的时候，他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情绪的冲突应该很强烈。 对，因为他来自于自己本身家庭，他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对， 这种 我觉得这是 惯性。对， 嗯， 对，但是我要说，我最近在看一些文章，包括一些提醒啊，我前提是组建家庭之后，你的关系的排序应该是。你自己，你的爱人，你的孩子， 对， 你的父母， 对，就是 不要把孩子放太前，也不要把父母放太前，要不然就特别的 要退后于自己的伴侣关系。 对对对，包括是对你生殖关系说的这个也对， 对， 但孩子好像还比父母重要，这个还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孝顺不孝顺的事儿啊， 对， 就是在某些事儿上的取舍上。 这其实这个话题是由来于一家当中婆媳关系的处理，就是有一种说法啊，不代表我个人观点的，有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表明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就是伴侣关系看得比生殖关系更重要的话，你这个关系更容易被处好。 对 啊，对， 其实那天我一个朋友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说，你看啊，婆媳关系经常会说有什么什么问题，但很少说翁婿关系会有问题。 翁婿也有啊， 很少， 翁婿一般 有吧， 很少，一般老丈人都跟姑爷， 不是，一般姑爷都比较能喝， 对， 就把老丈人 之间都不喜欢 孟 婆。 后来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啊？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说这女人事儿多，男人就事儿少。后来有一个老者，说了一个特别到位的话，其实不是女人事儿多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女人婆媳关系在生活中是强者，婆媳关系在生活中是弱者，故而强者争霸，弱者联盟。 有道理，有道理。 哎，最后有十秒时间，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其实从人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女性确实是在家庭当中占主导地位的， 对对对， 无论是情感决定还是理智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嗯、所以为什么刚才洪泽说这个女性是强，她其实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个是这个是毋庸置疑，这是很科学的一种判断。 对，女性很伟大。 嗯，那你说，所以要争霸。 好了，感谢二位的这个瞎白话，感谢洪泽，感谢叫什么来续集。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 博虎点秋香， 我是于浩， 我是徐冉， 来 再见。